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别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降雨呢是比较明显的，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如果外出需要备上雨具，并且呢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提醒的是近期呢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五环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远通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北四环的望河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目前是短暂排队。樱花东街与北土城东路交叉路口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呢要注意小心避让。京哈高速的后凤桥东出京方向有事故发生，主路排队500米，目前的辅路呢是比较畅通的，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三七和阿司匹林可以一起用吗？吃了西药再吃中药会不会影响药效？中西药物一起吃是否需要间隔？间隔多久呢？其实在用药过程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中西药到底能不能一起用，会有相互的作用吗？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疑问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金瑞、副主任药师顾红艳，给您说说中西药联用的那些事儿。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周二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世纪坛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金瑞。你好金药师。 大家好，我是金瑞。 另外一位呢同样是副主任药师顾红艳。你好顾主任。 大家好，我是郭红艳。 嗯，欢迎两位药师的做客哈。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安全的那些事儿。金药师每次来的时候，大家都记得跟我们一起说过什么三七呀、还有这个什么感冒药啊，反正总之呢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特别容易用到的。那今天我们请来两位药师，重点要和各位关注的是中西药这个联合用药的那些事儿。我记得一句广告语怎么说的，叫什么中西医结合效果更好。 对 啊，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也特别常遇到，比如说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医院开药，通常医生也会中药西药都有这样开过来，但是每次吧我就基本上是两种该吃就这一把呀，或者是这边吃着药粒儿，那边把那个什么口服的剂就给吃下去了，也没太注意这个中药西药到底能不能够一起吃的这个问题。临床上因为这样像我这种不注意出现问题的多吗？ 这个其实咱们很多老百姓在吃药的时候都会同时吃中药和西药，就是要么是同一个不同的医生开的，要么是医生开了一种自己在药店买了一种， 嗯， 这都很常见。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中药和西药能不能在一起吃这个问题很复杂。那么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吃的药，然后我们在一起吃了出现问题的也不少。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 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真的有一些中药和西药其实是不建议一起吃，或者说是中间的时间间隔不够长的那样子来吃的哈。 对，或者说您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这个都需要提前说清楚。 哎呦，所以你看看我可能就已经在这个中西药联合用药方面出过这种错误了哈，但是还好还没有酿成大祸。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中西药物联合用的那些事儿，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在用药安全方面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这个治病不成反而伤身体，这就不好了。大家关于各种用药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借此机会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药师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打电话也可以通过两部热线 6515-0822 6515-0833 咨询您的诉求。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那么各位网友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健康加油站，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西药物联合用的那些事儿。有什么想要关注和了解的，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抓紧时间等待大家发来您的问题。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夏季是水痘、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传染性高发季节，家长带孩子去户外或者一些公共场所游玩，一些传染性病毒通过空气传播，传染性比较强，一旦有一名婴幼儿患病，那么其他免疫力稍低的婴幼儿就很可能被传染。预防病毒感染，除了日常消毒婴幼儿身体清洁，做好预防接种外，还要对已患病的婴幼儿进行适当隔离。一般病程恢复期是10到14天左右，在此期间呢，家长应该对已经患病的婴幼儿进行主动隔离，避免在公共区域交叉感染。最近有报道说呀，当平底锅过热或者是刮擦时，不粘锅涂层中的化学物质脱落会进入饮用水或食物中，可能会导致癌症。听到这个消息呢，经常使用不粘锅的朋友一下子慌张了，到底不粘锅还能好好用吗？对此专家表示，日常烹饪是很难分解涂层，合格的不粘锅只要避免高温干烧，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另外，不粘锅使用久了难免会有涂层剥落或者是划痕，那么掉下来的涂层如果不小心吃到也不足为虑，因为不粘锅涂层呢通常是含氟的高分子聚合物，这些大分子即使被吃进去，它们耐酸、耐碱、耐油、耐高温，根本不会被消化吸收和负极，而是直接通过粪便排出了，所以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再来关注一下脱发哈，生姜洗发水真的能够防止脱发吗？实际上在古代医学典籍中，生姜仅仅是作用生热散寒、胃寒腹胀、化痰解毒的作用，并没有提到涂抹生姜可以防止脱发。所以大家在买洗发水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到商家的噱头。另外在洗发过程中还可以参考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就是头发可以一天一洗，也可以几天一洗，两次洗头的时间间隔呢，最好不要超过五天。洗发时尽量使用温水，过热或过冷的温度都有可能刺激头皮。对于发质比较稀疏轻薄的人，可以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来清洗。发质粗糙毛糙的人，建议用洗发水清洗，再使用护发素来护发。 风儿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出 好。健康加油站，这里是由健康加油站联合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的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用药安全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和您格外来关注的是中西药物联合使用。到了夏天哈，其实很多朋友家里边那个小药箱里都会备一种药，比如说藿香正气水。我记得去年夏天呢，很多文章都在说这藿香正气水记得千万不能和头孢类的药物一起吃，说他们会相互作用，严重了可能还会出人命。那我们就问问吧，这藿香正气水属于中药，然后头孢类的药物呢属于西药，一中一西，他们俩遇到一起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相互作用呢？ 这个藿香正气水和头孢是我们感觉到是这个每年夏天都会出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普的热点。 嗯， 然后呢，这科普文章也很多， 包括容易酒驾等等。 对对，然后呢，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藿香正气水和头孢在一起服用的话，确实是会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对，那么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是含有乙醇的。大家可以看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它前面写了很多藿香、紫苏、白芷等等这些，对。但是实际上那些呢，跟头孢在一起的作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的辅料，辅料写的是乙醇。所以实际上乙醇和头孢之间的这个出现的相互作用是这两个药物之间不能连用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现在说明书啊，药品的说明书越来越长了，它会把很多的这个副作用啊，包括一些不适症状都写得越来越清楚。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将来哪种药跟哪种药他们俩在一起，我们说不应该在一起吃，在这里边也提示一下呢？ 像咱们的现在药品说明书里面，比如说咱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头孢和藿香正气水的话题，会有一些提及。尤其头孢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是头孢一类，但事实上可能对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他可能说到头孢，可能觉得所有的头孢都不能一起吃，但事实上呢，它还是有区别的。您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头孢派酮类呀，或者头孢孟多呀，拉氧头孢呀。这样的头孢，我们说如果您跟藿香正气水一起用，那么它会导致那个酒精的一个排泄不畅，最后出现一个醉酒样反应，就咱 醉了， 对，就类似醉酒的。那这种反应，你想醉酒的人主要表现什么？就是比如面部潮红，是吧？然后那个心率加快，等等。那么更严重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会有一些呼吸的抑制，甚至休克，这种就非常严重了。那么这些在说明书里面肯定是会有提及的。那么也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个可能男同志更多一点哈，到了夏天应酬会更多一点。那么一定是，如果你有需要必须用头孢，那么切忌饮酒。 不能喝酒了。 对， 我们说这个白酒肯定不能喝，这要是喝点啤酒呀、红酒啊，这个问题大吗？ 尽量也是不要，但 是 白酒体现的问题会更严重， 更加明显一点。 对，它乙醇含量高。 所以以前我们就是说吃头孢类的药物的时候不能喝酒，但是现在呢，只要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种药品里面，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如果有乙醇成分的话，那就提醒大家伙，你不能和头孢一起来服用了。这个轻有轻的这个表现，重可能也有重的表现哈，休克呀等等都挺吓人的这些事儿。那么如果是某一种中药西药一起吃了，常常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像这个藿香正气水，很多人是喝不下去的， 我好像长这么大就喝过一次，有了那一次的经历之后，我就换了，我把它换成了藿香正气有胶囊。 嗯，对啊，是。 如果这个时候我吃的是胶囊，它跟头孢也会出问题吗？ 这个如果大家吃的时候选用藿香正气的其他制剂，不是藿香正气水，只要不是藿香正气水，选用藿香正气胶囊、藿香正气口服液、颗粒滴丸等等，那么实际上呢都是安全的。跟头孢类对在一起服用，因为它这个除了藿香正气水以外，其他的藿香正气制剂是不含有乙醇的。 哦，以前我们都会先看看副作用都有啥，然后呢到底是吃几片吃几粒之类的，现在可能连成分表都需要自己留神一下了。 对，因为这个非常特殊嘛，就是对，按理说所有的中成药，比如是同一个名字，双黄连口服液、双黄连颗粒、双黄连胶呢，按理说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对是一样的，它确实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剂型在制作过程中，这个含有乙醇的，像这种藿香正气水啊、十滴水啊，对，十滴水也是含有乙醇的，对，然后呢，其实这些就比较特殊，所以大家需要特殊的去对待。 嗯，所以你看看这里边我们要提醒大家伙了，平时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记出一些药名，像刚才提到的藿香正气，但是后面呢它的那个剂型不一样，有什么胶囊类的，然后呢滴剂类的，什么什么像油剂类的，但是呢也有这个里面是这个含有乙醇成分的这种水的哈。 对， 那么这个里边最要命的就是含有乙醇成分的这种水剂的，如果是和其他的那样的剂型的一起吃的话，那就没啥问题。 对， 可以 的，是 的， 是的。 但是如果赶上藿香正气水的话，切记不要和头孢一起吃。嗯，哎呀，这个东西到底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来用药指导一下？就是哪些药能一起吃，哪些药不能一起吃，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讲究？ 这个刚才那个顾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这个药品的说明书上，它都会有药物相互作用这一节。 嗯， 然后在药物相互作用里呢，都会列出来这个药物和哪些药在一起吃是不合适的。但是呢，就是老百姓现在可能看那个药物相互作用里面提示的那些药物，比如我写这个硝基咪唑类，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药。对，所以就是对，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的还是向医生或者药师咨询、是最稳妥的方法。嗯， 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小金药师写的那本书，那个里面就是我们有什么常用名，就是药名，还有商品名，它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就是看您刚才提到了那种，就像主要成分是什么的哈，就类似于解热镇痛的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呀等等等等，我也就能把这最熟的这个记得住，剩下其他的那些好多人是记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患者来说的话，我们是很难去区分到底哪种药跟哪种药是不是能够一起吃。那这个里边如果一次性我们开药开了好几种的话，就要寻求一下专业药师的帮助了，帮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临床上主动到我们的咨询中心去寻求专业药师帮助的这样的多吗？ 嗯，很多， 挺多的。 对，因为现在咱们医管局下面所有的22家医院已经全部开了咱们药剂师主要负责的用药咨询门诊。 嗯， 那么在这样的门诊里面，有很多的病人他会来问，尤其呢像中西药，很多的老人他会拎了一大兜子的药，里面中药西药药盒就来了，完了就问我要一把吃行不行、这么多药我根本就分不清怎么办。这样呢我们的药师一般会根据这个药物的性质，还有我们会结合病人本身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给他一个药物的一个服用的时间表、有的哪些比如空腹啊，哪些饭后啊、然后中西药间隔应该怎么吃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建议。 对，哎，正好您也提到这个中西药一起吃的这个间隔问题了、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中药那个是西药，尤其是吃到一些这个消炎药之类的哈，我就可能更谨慎一下，就怕自己吃错了出点什么问题，所以经常把那个药吃完了之后，我就想下一种药我的中间我间隔开半个小时或者是十几分钟，到底这个有没有必要做这个时间上的间隔？如果间隔的话，间隔多久合适呢？ 这个就是咱们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中西药物之间间隔半个小时。很多时候会告诉患者间隔半个小时，但是呢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也是要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就比如刚才藿香正气水和头孢的间隔半个小时也没用，你吃进去还是会有反应。那么像有些药 比如说你换成藿香正气胶囊和头孢、嗯、可能你不用间隔，你先后服用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不同的药物它在一起服用的时候，它们之间出现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或者说概率，或者说这个理论推测上有没有相互作用，它是不一样的、 哎、 对。所以如果是没有相互作用的药物，实际上先后服用是可以的，哪怕是中药和西药。 那给我们举一些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例子吧，或者说我们可能就一次感冒经常会用到的哪几种药，哪个可以吃，哪个不可以一起吃。 感冒类的，比如现在假设哈， 嗯， 比如说因为您的一个细菌的一个感染，比如说肺炎了， 嗯， 然后医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左氧氟沙星，现在比较常用的一类沙星类的抗炎药， 嗯， 那么像这一类药物的话，就是如果您拿到这个药一定要注意一下，假设那个您和一些含有金属的，比如说钙呀、铝啊，对吧，咱老年人可能经常会有碰到的，消化道不好我们会用一些铝制剂、 哦、 然后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补钙我还吃着钙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和这一类的沙星类的药物使用，一定得间隔两个小时以上。 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吃比如说补钙的这件事儿的时候、嗯、完全没觉得那是在吃药，我们总觉得就像这个日常保健的那样的一种需求、 嗯、 但其实就算是我们常吃的钙片、 嗯、 它和像您刚才提到的沙星类的药物之间， 对对， 也是不建议一起吃的。 没错，它会导致那个沙星类药物失效。 哦，那您的那个、嗯、比如说消炎想要治疗这个肺炎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就被打破掉了。 没错没错，可能导致您的发烧啊， 药白吃了。 没错。 哎呦，您看看那这种我们在比如说开了处方单子的时候后边会有啥标注吗？服药期间注意不要补钙。 这个其实我们也还是建议您，如果对这个药单有疑惑、 嗯、 一定是请咱们专业的医生或者药师看一下。 对、嗯、对，因为这个处方上它其实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体现更多的这个药物先后服用的对、 哦、 信息，因为如果一张处方上开的药物品种非常多的话，它这个时间它是没法写的、 嗯、 所以最好还是专门就服药时间这个问题来咨询药师。 嗯，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网友他问，他说专家好，平时喝中药的，但是有的时候也得吃西药，应该给他怎么岔开来吃，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中药汤。 这个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些中药和西药可能如果没有这个理论上推测的相互作用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吃，但是这个里面不包括中药汤剂。 不包括中药汤剂。 对对对，不包括中药汤剂，因为这个中药汤剂的成分和给药形式更复杂一些、 哦、 所以我们建议 喝中药汤期间， 喝中药汤剂的和西药是一定要岔开的。 岔开多长时间？半小时还是更久？ 至少半小时、 哦、 其实可以更久。 好的， 对、嗯、 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中药和西药可以一起吃的这一类，它这里面的中药是不包括中药汤剂的。 对，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中药里面都含有一些鞣质啊，一些黄酮啊，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在做成中药汤剂的时候，它们的这种分散状态是特别容易和同时服进去的西药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反应的。那么这种反应可能不会是一个就说让你中毒啊、 嗯、 或者是让你不舒服啊，但是很有可能会降低这个西药的疗效。 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个西药可能又白吃了。 对，就像刚才金属离子的那个问题、 嗯、所以在这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千万别拿中药汤当这个送服西药的水。 对，中药汤剂不要送服西药，也不要送服中成药，都不要送服。 哎、哦，很多人就会觉得西药两种啊三种啊夸一把放进去那样子吃了，那就觉得那中药肯定也是可以这样混着就吃了呗。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虽然是中西药的这个混合，但是其实西药跟西药的混以及中药和中药的混，这里边是不是也有很多问题？ 对，我先说中药和中药的混啊。 嗯， 这个因为就是刚才说的嘛，中成药比如是一个胶囊一个口服液，两者药性不冲突，同时你服用都是对症的话，那么先后服用是可以的，我们认为、 嗯、 但是中药汤剂呢最好不要和两者，你不可能把一支口服液倒在汤剂里面，或者是用中药汤剂送服片剂或者是胶囊，中药的我们都不建议。那么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他们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因为无论是片剂还是胶囊剂，这种中药的现代剂型它都存在一个这个在胃里面崩解啊释放这样一个过程。 哦， 那么这个过程，这个我们这个药品生产企业在设定这个标准的时候，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它用的都是胃液，就是人工胃液，就是模拟的是 这个 进到胃里面的环境下， 对，进食前和进食后的 反应， 对，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你喝中药汤的话，可能就会改变这个胃液的环境。 对，一下子这个甭管是稀释了，还是之前已经发生某种化学反应了，就像我们都学过化学的时候，好，两种进去之后 ，N 多种成分在一起互相的这种结合，就不定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我们说分子啊，或者是元素这样的物质了。 对， 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是这个中药和西药的话，那么切记这个中药是不能用中药汤剂来和其他的任何的这种药物来同时的。 对， 对， 是的， 起码要间隔至少半小时哈，记得是至少半小时，这样才可以。我们再来看一看，那要是西药和西药呢？大爷大妈们好几种西药一把放到嘴里边，很常见。 对对对，因为确实我们现在老人有的病很多，三种四种以上的慢病特别常见。那么如果每一个病去对症治疗的话，四五种药是很常见的。那么从我们西药角度来说，也是有很多讲究，就是你中西药会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西药和西药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反应。我们就说药物的相互作用，最不好的就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导致另外一种药物完全失效。那么这里其实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咱们老百姓常吃的那个抗血小板的氯吡格雷，就咱们好多冠心病的病人他需要抗血小板长期吃，类似于阿司匹林的一种替代药品。那么这种药品的话，它就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药物代谢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病人还有一个胃溃疡的问题，那么大夫可能会给您开一个奥米拉唑，就我们可能常见的商品名有洛塞克呀，类似于这样的一类药物。那么这里会有个什么问题，就洛塞克会引起这个玻利维的氯吡格雷的一个失效的问题，就是它通过一种的代谢的路径导致那个药不发挥作用了。那么你的冠心病本来你是抗血小板的，可是你因为你吃了另外一种药导致那抗血小板作用不起作用了，那么你这个病人如果时间一长，很可能因为血栓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觉得我一直在按时 吃 这个药呀。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是要有那个不同的时间段，有个吃药，有个区分，甚至我们找我们专业，我们可以帮你那个换药，同类的药品找一个没有这种相互 作 用 的 药物。 那如果是西药和西药之间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它中间的这个间隔也是最好半小时吗？ 也是有的可以间隔，有的也不行， 也 最 好就是换药了。 对对对对， 哎呦，所以甭管是中药和中药之间，西药和西药之间，还是中药和西药之间哈，有的时候它真的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一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这里边的一些注意事项，要么是调药，要么是时间间隔至少大于那个30分钟。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最好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22家市属医院都有这个用药咨询中心咨询门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把您常吃的那 N 多种药拿过来一起看一看。好，健康加油站上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问。收看节目，手机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疑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春暖花开发来的问题哈，他说，主持人好，两位药师好，他想咨询的是中药强骨胶囊能不能和维骨力钙片骨化三醇一起吃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这个患者肯定是骨质疏松或者是缺钙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在吃这个药。那么实际上这个患者在他考虑强骨胶囊和维生素和维骨力钙片骨化三醇能不能一起吃之前呢，从这个中药师的角度，我们其实建议他应该首先考虑的是他适不适合吃强骨胶囊。因为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强骨胶囊也是治骨质疏松的呀，那三个也是补钙的呀，所以都是治骨质疏松就一起吃进去了。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医治疗是讲究症型的，强骨胶囊的说明书写得很清楚，它治疗的是肾阳虚型的骨质疏松，对，所以呢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个补肾阳的药物。补肾阳的药物它就是一个热性的，它的副作用就是口干或者是便秘。所以呢如果这个人他在他骨质疏松的同时他本身就有便秘或者上火的症状的话，他是不适合吃强骨胶囊的。也就自然不要把强骨胶囊和剩下三个药一起吃。 所以其实金瑞药师在节目里面曾经我们说多次说到吃中药这件事儿一定得辨证型。 对。 啊，如果您的情况光听大家伙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中药好，或者说很多人就是盲目的认为呀这个中药它可能比西药更安全等等等等哈，有各种各样可能想法，然后就吃了这个，但是其实未必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恰好它真的就是属于肾阳虚导致的那类骨质疏松的话，把这种中药和维骨力钙片骨化三醇一起吃，可以吗？ 是可以一起吃的 啊。 然后呢我们还给他一个建议，就是因为这个药物对胃可能有一定的刺激性，它是一个提取物。 哪种药？ 强骨胶囊。对。所以我们建议呢他这个中药是放在饭后半个小时之内吃比较好。 如果说强骨胶囊我饭后吃，然后像什么骨维力钙片骨化三醇我在这个可能饭前或者是饭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已经把它吃下来了。 饭时吃。像维骨力、 哦、 咱们是算是关节的一个人工的关节液，所以咱们人体本来就有的、 哦、 但是这个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对那个黏膜，比如说食管黏膜胃黏膜它有个刺激性。 得随餐。 对，随餐吃我们可以更好的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么您像那个钙片，咱们说常见的可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到骨质疏松的这种病理性的缺钙、 嗯、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补的是碳酸钙。碳酸钙现在是我们认为这个钙含量比较高的嘛一种的钙剂、嗯、那么这个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这个对病人的有些老年人不耐受，它胃肠道会有一个不舒服的反应，所以呢一般我们会建议钙是饭后吃。 哦、 哎，就吃完饭以后马上吃，或者即使你空腹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想起来要吃钙，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吃一点小点心，比如说饼干啊这一类，促进胃酸分泌。 嗯， 那么胃酸可以促进那个碳酸钙的一个吸收。 所以为了想让这个钙片、尤其是碳酸钙剂型的钙片更好的吸收的话、是建议在餐后吃。 餐后吃，对对对。完了那个骨化三醇呢，它其实就是也算咱们人体的一个必需的维生素 D， 帮助钙吸收，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个活化 D、那么它的吃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跟钙一起吃就可以。其实刚才金药师也提醒了我一个，因为说到咱们的中药的这个药它有一个便秘的作用，那么其实这里也是提醒这位患者，如果他是这么一起吃的话，碳酸钙也有一个副作用， 便秘。 对对对，所以两个药一起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多老年人就是长期吃钙，有的人这个钙量还吃的挺大的那种， 对对对， 就特别容易导致便秘的出现哈。 没错， 所以看来吃这几种药、甭管是这个预防或者是治疗骨质疏松的话、都得挺谨慎的。一方面如果里边有中药的话得辨证型，另外一方面那几种药什么时间段吃，到底是餐前餐中还是餐后，都是有非常多的讲究。只有做好了这个讲究的话，那才能够让这个药效更好。 吃对药。 我们再来看看王先生打来电话咨询，64岁，想问问药师，调节神经，想要这个维生素 B12， 医生呢给他开了叫做甲钴胺，想问问甲钴胺和维生素 B12 一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问题就可能是纯西药的一个问题 啊、哦。 那么 B 十二确实是营养神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吧，是目前为止。那甲钴胺呢，应该说是维生素 B 十二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活化D，那么这个甲钴胺呢，就类似于我们叫经常会说叫活化的维生素 B 十二。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咱们常规的维生素 B 十二是需要经过咱们人体自身的一个酶来代谢，转化成活化的 B 十二之后，你才能起作用。那么对甲钴胺来说，你可能就不需要经过这个步骤，而直接吃下去它就直接起效了。其实咱们医院同类的还有好几种，比如说还有腺苷钴胺这类药物，都是类似的。 所以说其实他们俩是一样的，只是说有一个是需要进行一个转化。 对对对， 啊，相当于转化成活性 B 十二。 没错，所以正常的咱们一般的人群，比如说肝也没什么事儿，肾也没什么事儿，那么其实您吃普通的 B 十二就可以。但是如果对咱们特殊的病人，就是说肝功能有损伤的， 哦， 那么还是建议吃一些活化的药物，对肝的影响会更小。 就是不用到其他的地方去这个代谢或者是转化了，然后直接就可以让人体起效和吸收哈。 没错。 好，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西药物联合使用的那些事儿。大家关于用药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下载网易新闻的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呢，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药师互动和交流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有的朋友就注意到说现在市面上呢出现了一种混血药，带引号哈，给改了个名叫混血药，它是叫中西药复方制剂，比如说什么感冒灵啊，维 C 银翘片啊，说据说就是把这个中西药的复方制剂给弄到一起。啥叫复方制剂？ 中西药复方制剂实际上它管理的时候是按中成药管理的，它的国药准字是 Z， 那么但是呢它是同时含有中药成分和西药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药品，它不是违法添加的，它是合法的， 就是这种叫中西药的复方制剂，就是说这个药里边既有中药成分也有西药成分， 对， 他们俩这个才真的叫做两个联合到一起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治疗效果。 对，它是在一片药里面同时把中药和西药放在一起了，比如说维 C 银翘片，它除了这个金银花和连翘之外，它还会有对乙酰氨基酚和马来酸氯苯那敏， 哦， 所以这就是中西药复方制剂。那么这个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好处是你吃药的时候，如果你想同时吃这个双黄连颗粒和白加黑的话，你就不用了，你只吃一种维 C 银翘片就可以了。 哦，这个相当于是说，把我们过去自己要选择的一种中药一种西药的这种配合着的吃法，他用了这种更加安全，可以算是更加安全和稳妥的这种方式给它凝结成一种药了。 这个安全可能目前来看还有一些 有质疑吗？ 有一些争议，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说它的药本身不安全，它的这个药品本身是安全的，它的含量啊各方面制作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咱们大家都把它当成纯中药，所以经常在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这样的同时吃中西药复方制剂和西药然后吃出问题的例子，这种例子不少。 哎，这个是问题出现在哪里？ 问题就在于这个你以为是纯中药的中西药复方制剂里面含有西药成分，你同时再吃一种西药的话也是治这个病的，很有可能比如感冒，就是 你就吃重了。 对，吃重了的话就会超量，就会过量。那么过量 的话，像你刚才说到这个维 C 银翘片里边它有对乙酰氨基酚， 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吃了一片对乙酰氨基酚， 对，或者再吃了一片白加黑， 对，那就更不知道叫什么名了， 对，就是就会吃重，那么吃重就会过量，就会中毒， 这个是就会造成比如说肝脏的一些损伤吗？ 对， 有这可能性吗？ 对的，因为咱们那个不管是维 C 银翘片也好，还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感冒清颗粒也好，里面其实都含那个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对乙酰氨基酚片其实现在咱们熟知的白加黑呀、新康泰克呀等等的这类感冒药里都是主要的一个治疗感冒的药物。它的作用呢，一个是降体温，第二呢，可能因为咱们感冒之后有那种肌肉酸痛的这些不适的反应， 阵痛， 哎，对，它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疼痛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咱们如果中药里含这个药，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超量。一旦超量，比如说每天最大量我们不能超过2克，如果超过2克，病人很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肝衰。 哎呀， 最后引发很大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突然觉得内心有点恐惧，总是觉得好像什么感冒灵维 C 银翘片儿，以前我可能就是配过其他的这个感冒药。就是西药的那种就吃了。 对，这个很危险的，因为前段时间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嘛。 嗯。 就是27岁的研究生从入院到去世仅7天。 对，有那个公号文章。 对，就是他就是吃中西药复方制剂和西药，那么同时他还超量了，他自己有自己加大量的情况。 哎呀。 所以呢就是肝衰，直接就。 极限就肝衰了。 对对。所以这一类药是怎么说，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使用是存在问题的， 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给滥用，给用错了。 对，尤其是感冒药品种非常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买看着像是一个中成药的这样的感冒药的时候，无论你买什么样的感冒药，只要看着是像中成药，我们建议大家都看一下成分表。 嗯， 而且从后往前看， 因为它的中成药的这个成分都在放在前头了，然后把西药的成分放在后边了。 对， 所以你让我们先看后边。 对，因为大家一看前面啊，连翘、金银花、黄芪啊， 接着往下吃吧。 对，但是没想到后面有两个长的。 对乙酰氨基酚呀、 啊，对， 哎，这对乙酰氨基酚今天都被我们说了多少次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也有可能跟别的吃重的？ 马来酸氯苯那敏。 马来酸氯苯 那敏的一种药， 抗过敏的一种药、 哦、 也是感冒药里添加的比较多的， 就是好像是那种感冒之后有什么打喷嚏然后鼻塞鼻痒的症状的，就容易吃这种药。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这种药你同时和什么在一起吃又出事了， 也是多种相似成分的，因为我们说一个是氯苯那敏，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代的抗过敏的药、 嗯、 那么这一类药它有一个就是中枢抑制的作用，中枢抑制呢就是说嗜睡，是吧，咱们以前经常说 反应慢了 啊，对，然后吃完治疗药就是建议啊，对，没错，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后来新型的有很多的这种抗过敏的药，有了、嗯、可能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氯雷他定等等的这样的，对，现在是比较常用的抗过敏药嘛。 对， 但是如果你病人不知道，因为这两个名字上你都可能靠不上，因为有的咱同类药还有同样的词缀，像这类药你根本就没有规律可循。 其实这种它就是都是抗过敏药、 嗯、 但是像我们说的有是一代的、嗯、二代的、嗯、好像三代的， 没错没错， 结果您一下子 其实是一类药，但是您没注意、啊， 有的人哈、嗯、会跟朋友怎么说呢、 嗯、 说哎，你看你这最近打喷嚏流鼻涕啊，我们吃了一种什么什么什么药挺好的，其实这时候他自己也在吃着他的一种常用的抗过敏药，然后那个人说他那个挺好，一看名还不是一种啊，俩一起吃吧，这就出问题了， 这就出事儿了。对， 这个不会也是肝衰之类的吧， 肝脏也会有损伤，但是更可怕就怕有中枢抑制、嗯、抑制大发了， 那就睡着醒不过来的感觉了， 迷糊，对，然后如果像咱们现在人好多开车，这就 容易出现问题。 嗯嗯， 所以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了，有很多的中西药复方制剂，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一类药物、嗯、那么这一类药物呢，像刚才我们的金瑞药师特别强调的，就是记得一定要看它那个药品说明书，而且尽量的我们要从后往前看，看准它里边的西药成分是啥，别这个时候您觉得它只是一种单纯的中药吃了，后续再吃进去一种西药，那种西药成分如果和这个复方制剂里面的西药成分重合的话，那就容易出危险。 对， 而且刚才我们还有一点提醒的，就是自个儿希望这个病快点好，然后呢本来写的是两片，他就吃了个三片，吃三片药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这个药吃7天可能会怎么样，我们就说是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我们曾经当时就拿维 C 银翘片和泰诺，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的含量做过一个，就是做过一个计算、 嗯、 很简单，这两个药单独吃的话它都不会达到那个每日最大量，差每日最大量都差 30% 到 40% 左右，但是联合吃就是逼近最大量，如果有一个药多吃一片就是超过最大量，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为什么说只能吃一种呢，就是因为只要你多吃了就很有可能会超过每日的最大允许剂量而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准药品的使用说明书，然后呢按照它的使用的方法使用的剂量来使用哈，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 对， 也千万不要就是自己就觉得自个儿是个小药师了， 对， 药师已经是经过了多少年的这样的专门的这种培养，刚开始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多啊，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俩在一起就会产生这样可能会要人命的情况，会这样吗？ 对，是的是的，我们还见过一些 这个中西药物联用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的案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心脏不好的患者，他会吃一些治疗心律失常的这个西药，但是同时呢他又会吃一些中药，比如说他又有关节炎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患者，他就是服用了这样的药物之后出现了一些心慌心悸的表现。实际上我们查了一下，最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服用的中药里面含有一些会影响心律的药物，比如说这个乌头类的。 哦， 对，比如说 好像有毒性是吗？乌头类的东西。 对，是毒性中成药，比如说麻黄。对，麻黄影响血压，也有可能影响心脏的一些心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在这样的中药和西药在一起吃的时候，可能不是治疗一个疾病的，但是呢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是有影响的。这个中药会影响到心率，或者会影响到血压，或者会影响到血糖，这样的时候呢，这样的药物的联用就一定要注意了。 所以说你原本呢是治疗其中的一种病，可是其中的一吃了这个药之后，那个病可能是治了，但是反过来它会容易诱发你可能其他的一些基础病的这种发生，或者是加重你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对， 所以这个药啊，我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就是不同科室的医生，比如说糖尿病可能内分泌科给他开药，到了那边呢他顺便又开了那个高血压这方面的药，转过头来到骨科又开了这个关节方面的药，结果不同的医生开的针对性的药都没问题，可是这几种药他自己合到一起吃就出现问题了。我不太现在觉得这个专业，我们的专业药师重要性啊，这个真的是安全全靠你们来把关了。我们来看看陈叔叔打来电话咨询，86岁，身体比较消瘦，不知道该选择人参归脾丸还是人参健脾丸来吃。吃了人参归脾丸呢，大便一天一次；吃了这个人参健脾丸，大便两天一次。想问问这个药有啥区别没有？自己该吃哪一种比较好？ 这两个药是非常像的，但是呢它们功效上有一个侧重点。人参健脾丸的侧重点就是健脾气，补脾气，然后呢具有能够改善腹泻啊，改善乏力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人参归脾丸的一个特点就是气血两补，它在健脾气的同时能够补血养血活血。所以呢这个一个是的这个主要从气分去论治的，另外一个是气血，两个对角度。那么我们建议呢，如果这个陈叔叔不上火，平时有乏力，同时这个有便秘，有睡眠不好的话，选择人参归脾丸更合适。但是呢如果他平时有腹泻，然后呢这个可能会上火，然后呢并不是失眠，那么选用人参健脾丸就可以了。 好的，再来看看刘阿姨的提问。79岁，有高血压、冠心病、颈椎病导致腰腿疼，现在呢她在吃骨舒康胶囊，还有森松养心胶囊、脑心通胶囊，还有心伐他汀，还有大朱红景天。哎呀，这么多药在一起会有相互作用吗？有中药有西药。 这个我先说中药。 好， 是这样的，他吃的这些药物呢，其实不是相互作用的问题，更多的是可能有一些重复。比如参松养心和脑心通，参松养心是益气养阴活血，脑心通是益气活血。你就听我说这两个功效的特点， 就俩就已经重了。 对，所以呢这个它是活血占了两面，然后益气呢同时也有。那么红景天呢实际上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作用。 哇， 那么骨舒康呢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补肾阳壮骨这样的一些补益的作用，所以呢它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些重复的。我们建议它可以这样，就是这个因为骨舒康是治疗这个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的问题，那么大朱红景天我不知道他选的是哪一个成药，还是说他自己的买到的一些保健品，这另外的问题。那么参松养心和脑心通实际上选择一种合适的就可以了。 好的， 那 这里边又有心伐他汀了，把心伐他汀加进来。 对，看这个病人的病史哈，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西药应该用的更再多一点，可能会更规范一点。 它就一种。 对， 它没有降压药。 对，因为目前为止其实像那个高血压、冠心病，咱们还是更提倡用西药来治哈。我不知道咱们金药师会不会有意见。 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要用对药，而不是说到底用的是中药还是西药。 对，单独降血压这个目标值来说，西药的优势是大于中药的。